第131集，西夏皇子。 第二日一早，西夏使者纵马游街一事就呈上了顾元白的桌头。这事儿瞧着可真是眼熟，要是没记错，薛元也曾经因为这样的事情在顾元白这里留下过名字。顾元白面无表情，沉声敲着桌子。 西夏使者既然来了大恒，那就按大恒的律法处理。他们要是不满，就让他们的皇帝亲自给我上书来表达不满。 是，圣上，此次来京的西夏使者之中，还有一位西夏的皇子。 皇子李昂顺。 顾元白将奏折扔在了桌子上，冷哼一声。 哼，看好他。 京城府尹应试，行礼退下。顾元白的生辰在九月底，九月中的时候，大理寺就停止接受刑诉了。顾元白在大理寺停住工作之前，特意抽出了时间去查探大理寺这段时间中处理的案子。等从大理寺出来之后，时辰还早，马车慢悠悠地往皇宫走去。途经一座茶楼时，顾元白从马车外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。 阁下是想要做什么？ 这声音很冷很冰，如同淬着冰。接着另一道含着些异族腔调的愁眠声音响起。 想同你们大恒的官员说说话。 顾元白眉头一皱，半掀起车帘往外头一看，张氏书铺的门前，一身西夏服装的男子正挡在楚卫的面前。楚卫的脸色很不好看，手指在掌心之中掐出多道指印，但他还是强忍着怒火。两国建交，身为朝廷官员，自然不能意气用事。他生硬道：“ 恕不奉陪。” 李昂顺面如冠玉，五官深邃而鼻梁高挺，俊秀非常，但行为动作却是野蛮。他见着楚卫要走，便又往旁边落了一步，饶有兴致道：“ 你们大恒待客之道，便是这样失礼吗？” 究竟是谁失礼？ 楚卫太阳穴一股一股，他生平最厌恶的便是这样的男子。被纠缠的这几下，他此时几乎要维持不住面上的礼节。正在这时，街旁驶过来一辆低调的马车，车窗口的帘子微微掀起，有道声音响起：“ 楚大人，过来。” 楚卫神色一瞬间愣住了。他回头看着马车才回过神来，表情一松，又有些懊恼，快步走上前低声行礼：“ 圣上。” 后方作势要跟上楚卫的西夏皇子被侍卫们拦下，车窗帘子往上轻轻挑了一下，圣上紧抿着怒火的唇就露了出来。楚卫看了一眼，先前被圣上看到这一幕而生出的隐隐阴翳慢慢散了开来。 西夏皇子好大的胆子。 圣上喜怒不测，语气沉得逼人。 在我大恒朝的土地上，在我天子脚下，来欺辱我大恒的官员。 他字字念得缓长，唇角直直，只看这唇就觉得冷酷无比。西夏皇子被拦在远处，直觉此人不可招惹。他弯腰低身，想要从车窗之内窥得此人全部容貌，然而只有瘦弱而紧绷的下颌和淡色的唇。西夏皇子问道：“ 敢问阁下是？” 车中的人勾出一抹冷笑，继续说道：“ 我大恒衣冠上国，礼仪之邦，西夏使者既然入了大恒，也要学学我大恒的规矩。既然如此不知礼，那便在名声义里好好待着。什么时候学好礼，在什么时候出来。” 因为国库充足，粮草满仓，军队士兵健壮而有力，顾元白的底气十足。对着这些年因为奢靡而逐渐走下坡路的西夏，他可以直接摆出大哥的架势。拦住西夏皇子的侍卫沉声道：“ 阁下请吧。” 西夏皇子眼睁睁地看着楚卫上了马车，马蹄子扬起，上好的骏马便迈着慢腾腾的步子，在众多侍卫的护卫之下离开了。 西夏皇子脸色沉着，倍感耻辱，暗中给人群之中的自己人使了个眼色。自己人点点头，机灵地跟着马车离去。马车之上光线昏暗，楚卫坐在一旁低垂着头，一言不语，看着很是压抑低沉的模样。顾元白神色也不是很好看，他看着楚卫这样，叹了口气，低声安抚道： 楚卿可还好？ 臣给圣上添乱了。 怎么能算是你添乱？那些西夏人五马六猴，桀骜不驯，在大恒的土地上还不知收敛，分明是不把大恒放在眼里。 顾元白说着这些话，眼中神色转深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他才说大恒需要一场大胜，用大胜去给予国内外一场示威，让西夏人知道，在这片土地上，大恒以往是大哥，现在也照样是他们的大哥，并且大哥性子变了，不会再纵容小弟撒野打滚了。楚卫还要再说话，外头突然有马匹声音靠近，听不清楚的低声私语响起。顾元白掀起帘子一看，却正对上了薛远弯腰下探的脸。薛远似乎没有想到顾元白会掀起帘子，他眼中闪过几分惊讶，剑眉入鬓，斜似飞扬，呼吸都要冲到顾元白的脸上去。等回过神后，就是一笑，热气混着笑意而来。顾元白在他身上看了一眼，目光在薛远胯下的马匹上看了好几圈。 红云怎么在你这儿？ 薛远还弯着腰，一手拉着缰绳，一手压着马车的顶部稳住身形，他朝着顾元白笑了笑。 您再看看。 顾元白低头细细打量着马匹，这才发现这匹马蹄子上方有一圈深色毛发，宛若带着一圈黑色的圈绳。这马矫健桀骜，正目露凶光地盯着顾元白不放。马车还在缓步前行，薛远身下的这匹马也被压到了极慢的速度，马匹不满地嘶叫了一声，被薛远毫不留情地教训了一顿。顾元白现在见到这种好马，就跟见到好车一般移不开眼。 又来一匹，怎么弄来的？ 京城之中前来为圣上庆贺的外族人逐渐多起来，臣拿着三匹良马和两匹小狼，才换来了这匹马。 见顾元白还在看着胯下骏马，薛远就跟说起一个秘密似的低声道： 圣上，您猜这匹马是公的还是母的？ 公马要比母马更加高大威猛，力量强悍，顾元白只看一眼就知道是公马，他毫不客气道： 别管是公的还是母的，这匹马被朕看中了。 薛远没忍住笑，装模作样的苦恼道： 可是臣被和亲王请去府中一坐，没马的话只怕是赶不及了。 和亲王请你去府中一坐？ 是。 薛远挺直了背，他侧头瞥了顾元白一眼，突然皱眉道： 圣上的唇色怎么红了些？是茶水烫了，还是被旁人给气着了？ 顾元白一愣，他不由伸出手碰了碰唇。薛远的目光霎时间变得有些隐忍，他克制地转移了视线，就与另一头的侍卫长对上了眼。侍卫长着急，无声地张大了嘴： 薛侍卫，注意楚大人。 薛远看出了他的口型，眉峰一挑，面色不改地点了点头。侍卫长松了一口气，表情隐隐欣慰。 和亲王是何时邀请你前去王府一坐的？ 正是从避暑行宫回到京城那日，和亲王派人来请臣一叙，臣自然不知为何，但王爷有令，不敢不听。 说完后，薛远自己想了想，觉得这话不行，于是悠悠改口道： 臣是倍感荣幸，才觉得不去不行。 巧了，朕也许久未曾去看看和亲王了，如今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既然如此， 那就一道去看看吧。和亲王和薛远能扯上什么关系啊？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